星期二得到，今日呢 Tony 请假，因为呢事务繁忙就上咗杭州。咁录音呢就是7月3号啱啱过咗7日。咁呢阿 Tony 好彩，佢住间国际酒店呢可能唔系咁热，佢唔知道呢扭细个冷气呢扭到16度都好啦，佢实际都系 25.5 度嘅。 五星级酒店都系咁啊。 係啦。係因为五星级酒店先系咁，因为佢嗰个呢系中央空调嚟嘅。 哦、 啊。所以呢因为佢可能而家呢即系杭州未算最热、嗯。所以就系咁啦，就唔同我哋香港。 或者五星级酒店都做假喎，即系呢啲就 系、是。係啊。因为佢哋立咗例，你唔理你点样教，你教到11度都教到嘅、嗯、但佢就系 25.5 度、 哦。 所以 Tony 你唔好造谣话我呢讲大话。咁诶，翻嚟啦，今日有我啦，大肥啦， 仲有许留山， 系 Dilbert， 系啦，咁啊争咗 Tony 啦，咁啊，我哋试下自己三个嚟啦，因为主要都系吓主要人物不在， 系， 咁啊想问下大家，喂，七一有冇去 Dilbert？ 啊，我冇嘅， 你咧？ 我嗰日翻工冇得去， 我上咗广州， 你上广州， 我。 不唔计 系啦，佢得 系，不过就我哋都有留意住各方面嘅动态 啊， 特别系各方面筹钱嘅动态， 嗯， 系啦，因为我今日咧，俾我讲几句先，我今日一翻到公司第一件事咧，我拍档咗佢又行，佢已经同我汇报晒咧所有嘅政党啊喺七一游行嘅动静喺度，咁啊，俾我讲几句先啦， 好， 第一咧就系人少，第二咧就捐钱嘅人多。第三呢就是好多后生仔出嚟是揸香港港独同埋龙思琪嘅。 建国啊，就见到好多时候写住咩 啊。后生仔好多就好多呢一啲就话香港建国啊独立啊咁啊拉晒 banner 出嚟，咁啊当然法轮功啊最大亮点。咁我哋最关心嘅就熱血公民呢就 仲夠膽出嚟啊，真係夠膽出嚟喎。 真係有冇錯。 仲有夠面皮仲有。 唔係佢哋乜都敢死㗎啦。 係咪 咁真係遊行 咁。除咗打到共產黨唔夠膽之外。 係啦而家唔講。都唔俾其他講。 冇講。 即係連其他人啊都唔俾講。咁真係遊行咁你索到咩料啊許留山。 我又留意翻嗰啲咧，我其实最留意系啲人嘅诉求系点样啊！啲人好得意喎，嗰阵时咧，我哋咪睇翻上次啊689咧，佢啱啱就职，即系五年前啱啱就职嗰个时候咧，佢一上台嘅时候，啲人啲 banner 已经拉晒叫佢下台噶嘛，即系一上台就啲人希望佢下台。今次林郑月娥咧，咁我暂时又唔系好觉有啲咩人就叫佢即刻要下台，但系咧就好多人写住系梁振英要入狱啊，要查佢 UGL 啊，咩咩狼鹰入狱嗰啲咁样咧、 哦。所以咧呢、這个就解释咗点解冇人叫林郑落台，因为就希望林郑煮死佢啊嘛。 系啦，林郑不能落台， 就要等佢喺度煮 Q 死佢啊嘛。 咁啊，除咗呢单嘢之后咧，呢云你点睇？ 人数我觉得就差唔多嘅，呢个系香港六四嘅基，一个七一嘅基本盘。人数系差唔多，就系阿曾荫权啱啱上，即系2003-2004年多人啦，即系2005年系咁上下噶啦。因为其实呢个系个基本盘嚟嘅，即系话啲人咧争取民主嘅人咧，你就算点样冇士气，点样成都好啦，差唔多维持呢个数字噶啦。 即系各方面嘅诉求都想趁呢一日攞晒出嚟。 都其实反而唔系啊，反而啲人即系话，即系想香港有一个更美好嘅即系未来啦吓、啊，会有一个比较即系开放翻啊，一个民主嘅香港咧，其实个基本盘系喺呢一度嘅，即系死硬派就喺晒呢度噶，基本上。 我都觉得要出嚟嘅就始终出嚟啦、 嗯， 即系好似我哋三个咁，阿刁伯就脚伤，你又翻工，咁我咧就。七一，唉，谂住香港咧实太挤迫啦，四周围都封路，咁不如翻广州、深圳，点知一样，四周围一样拉 banner， 拉大只字，欢迎香港回归20周年，跟住咧就跟住咧就集大大好多旅游巴写住啊，习近平访港，其实唔应该用访港， 系咯， 应该视察系咪？ 视察出巡得唔得？ 都得。但系冇理由用房，但系啲旅游巴咧，尤其中国旅行社旅游巴咧，国境巴士就系欢迎习近平访港。 我谂广州都仲会系咁样嘅，再北啲就唔会噶啦，政治正确好多噶啦。 咁啊唔多清楚啦，不过咧就 在大陆呢都好多人谈论呢个问题，甚至我寻日朝头早啦，咁喺酒楼一个人啊饮茶，咁我隔篱个围台呢就係操呢个流利嘅广州话，唔係香港或者广东话，广州话，即係声音音调係响啲尖啲嘅。 有冇听到你话会唔会真係收咗钱？ 个个就係讲六八九，唔係讲习近平，就係讲六八九，讲林郑，我咁熟嘅啲人对香港咁了如指掌嘅，会唔会查佢？咁我唔敢讲啊，得佢咁厉害嘅，不停咁喺度讲六八九收 UGL 事件五千万，你估告唔告佢啊？林郑咧，而家上台睇嚟唔呃，同佢唔妥。喂，三个人，一个男人，两个女人。咁、那个男人我估同我差唔多年纪五廿零岁啦，嗰两个女人啊，我一个估三廿零岁，一个四廿零岁，系随口都噏到嘅。香港嘅嘢咧，全部都好清楚。咁我就唔方便即系答佢啦，因为始终吓我唔知系咪引蛇出洞，一个答错嘅。 你系好明显听到系广州人嚟嘅， 广州人，广州口音。广州嘅口音同我哋系 系有分别，有分别听得出。 佢哋都同我哋一样咁咬牙切齿，唔想六八九入狱嘅，因为 UGL 呢单嘢成功入狱嘅。 系啊，佢哋咧广州人咧，即系我呢次咧就最主要系上去见一个网友，佢咧而家咧就系我哋嘅台啦，佢Tony Choi 嘅 fans 啦，因为佢系做地产 sales， 咁咧佢就话阿Tony Choi 讲嘅嘢、谂嘅嘢同佢谂嘅一样，咁佢话哎呀呢个行家咁，但系咧佢同我讲，佢话以前咧，今年佢三十岁到啦，佢以前咧艾薇薇咧俾人捉嘅时候咧，佢都去声援佢，佢话咧呢两三年香港咧，譬如雨伞运动都好啦，咁佢都好紧张个人。佢话经过咗呢段时间咧，好似好厌啊，即系好似唔想知唔想睇咁。佢话大飞，我同你咁老友，逢系你讲大陆嘢咧，咁你有料到咧，我就跳过嚟听下，其他嗰啲我都唔听，即系好似听咗个人好灰啊，个心唔舒服，系咁同我讲。 不过呢个好正常啊，香港其实而家都系咁嘅状态啊，系需要一啲时，系需要一啲时间回气嘅。所以点解阿曾俊华嗰阵时讲话休养生息系攞咗咁多人心啊？就因为呢个时间的确系要咁做啊嘛。呢、这个世界就系适当时间做适当嘅嘢，你就唔系话咧眯埋眼，我系原则噶啦，我系揸住个原则死去噶啦。 我谂而家啲人嗰、那个即系嗰个想出翻口气咧，都系想六八九入狱噶，跟住可能再叫。再呼吁惩教处恢复翻人手通柜，哇！我顶啊，正系 啦。啱啱坏咗部机，那个狱警应该识做嘅，即系惩教处人员，哎，坏机， 恢复翻呢个传统，优良传统系咪先？ 即系呢个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坏咗机。 佢 cut 咗人手通柜咧，其实违反基本法嘅，系咪先？ 系啊， 系啊。 咁啊，冇前系有，咁啊冇办法噶，好多嘢，好多嘢系唔系违反基本法啊？成啦，全部都系有人解释噶嘛。如果啲人佢系乱噏噶，呢样又话又话嗰样有违反基本法，嗰样又话嗰个人违反基本法。 立法你即系袁秋讲嘅，立法官判罪嘅时候，你要留意一下立法会所讲嘅立法会嘅立法原意。 但系有个好大嘅问题，基本法唔系用嚟限制人噶， 限制政府， 限制政府嘅啫。我哋系唔可以犯基本法噶，其实老实讲一句。是不得的，你只能够犯在基本法下面立出来的法律的。一个人，一个普通的人是不能够犯基本法的。那 真是扑街了，真的。这个基本法搞到众说纷纭，知不知道政府还说接下来那个加强学生对于基本法的认识，真的。老师都不懂教的，痴线的。 不是，基本法教不到的。因为呢即系等于而家美国嘅立法，即系宪法，佢哋讲明宪法就系限制政府嘅活动嘅一个法律嚟嘅。而家都系，你而家香港嘅基本法系小宪法嚟嘅，佢限制政府有啲嘢系唔做得嘅。但系而家就调转咗，你哋要认识基本法，话俾你听乜嘢系做得，但系乜嘢做得都系任你噏、任你讲，从来都冇。刘晓波咪话咯，零八宪章其实就恢复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宪法， 系咪人系有出版言论撰写嘅自由嘅？ 哦，通常咧，中国嘅法律就系咁嘅。条例非常之完善，即系咧，可能咧比好呢、這个世界好多地方嘅法例都写得好完善，但系佢嘅执行系另外一件事嚟嘅。 系啊，咁佢执行佢唔系唔执行，佢系执行嘅相反嘅嘢。好似呢次咁睇到刘华即系咁样讲啦，到而家都放唔翻呢个。刘晓波，咁我就有啲人讲啦，究竟系七一系庆祝香港沦陷二十年啦，定系咧根本上就系港商咧？ 哦，唔使，黄子华，我上次咪讲过咯，黄子华一早就二十年前已经话沦陷噶啦。 哇，所以自从讲完之后咧，佢都话啦，尽量都以后咧，所有嘅栋笃笑咧就唔再讲政治题目。 系啊，佢九七之后佢尽量唔讲噶，除咗一次。就是老董当年搞到沙士大家戴晒口罩嗰个年代呢整咗一集叫武炭用呢佢就係讲政治啦。 你剛才你讲到嗰、那个刘晓波呢我见到今年七一游行呢都好多人举牌话释放刘晓波。 好、哦、正常嘅呢、這个。 都有个大前提喎。 呢、這个好正常。 係呀因为香港人呢对刘晓波嘅感觉呢係仲有其实呢有啲人物标志性人物呢係香港即係事件啦六四刘晓波其实就係香港人嘅自身认同嘅价值嚟嘅， 系 啊，即系六四屠杀人民，系我哋嘅一个叫做对民主自由嘅觉醒嚟嘅。跟住就到刘晓波呢件事，就对呢个世界嘅普世价值嘅认同嚟。 但系冇办法，而家啲友咧就系、是。六四嗰样嘢唔关我事噶嘛，呢啲系他国嘅事啊嘛，讲到咁，但系有个问题啊嚟啦，六四你系当他国嘅事啊，咁应该七一你都觉得唔使去嘅咧？呢班咁嘅大学生，我就真系唔明喎呢样嘢。 我 七一喂，七一系香港人嘅嘢嚟嘅，呢啲本土咯啩，咁你都话唔去？ 佢哋觉得喺大学咧搞个论坛一齐倾下咧，大概两个钟度咧就倾到个解决方法出嚟噶咯。 咁你讲下正，咁你未倾到解决方法之前，咁可唔可以做啲嘢咧？ 唔系，我就想问你啦，佢哋开论坛咧喺咩地方开嘅咧？ 香港大学， 大学里面系边度咧？喺会堂里面咧，定系喺 公众啲嘅地方？ 公众啲嘅地方， 你想去听？ 我想问一问，即系如果喺会堂里面，起码有冷气啊嘛。 系， 系嘛？即系人肥，或者依家啲后生仔冇咁捱得，啊，可能又要有冷气嘅地方。咁我当然唔知啦，因为冇留意。因为我心目中咧，如果呢啲人讲呢啲咁嘅说话咧，我觉得即系唔好识啊，即系连识都唔好。因为点解咧？我觉得做人唔系咁样。 我只系唔明啫，你六四你仲有藉口，你话他国嘅事，喂呢样七一好明显系本土咯啩， 烧到埋身噶啦，即系 咁都唔得，咁都可以走咗佢、嗯。喂，我真系唔话你系鬼都唔得、啊， 因为呢个说话唔讲得、啊， 系咯， 佢又开工，你又脚又伤，我翻咗广州啦、啊， 呢、這个系鬼， 呢、這个真系唔关事，嗱唔关事，嗱你有事另外一件事咧，佢系明明冇嘢，佢都走出嚟话我哋唔去、啊，佢仲公开讲、啊。我哋起码冇公开讲叫人唔去 啊！有啊，我哋啱啱公开讲咗，不过过咗。 我哋冇叫人唔去系嘛？ 系， 我哋呼吁人去。 我哋冇唔鼓励人去噶系嘛？冇啊嘛。我系唔明噶，而家啲人谂嘅嘢，我系唔知啲脑点构造嘅。 唔系啲后生一辈 唔明， 佢哋睇嘅嘢同我哋睇嘅嘢唔一样啫。 不过你睇翻今次嗰啲唔同政党或者唔同组织咧，佢哋嘅筹款额咧都唔算话跌，咁即系都代表头先答俾都讲啦。虽然人少咗，但系咧 俾钱人多， 系啦，支持佢哋嘅都仲有咯。 我头先嗰个讲法就系话，基本盘喺度，啲人系。最死硬嘅人喺度、嗯，意思就系话 最平时最捐得钱多嗰堆人喺度， 系啦， 即系死硬嘅人， 系啦，即系根本，即系根本咧，呢个世界有两要讲两样嘢噶嘛，除咗讲人数多之外咧，就系讲啲人有几坚持， 系， 即系两个因素夹埋噶嘛，咁而家咧人数系少啦，但系嗰班人系最坚持嗰班嚟嘅喺班度，所以个力量仍然喺度嘅， 哦，所以都唔一定嘅， 热血公民都好坚持，即系虽然而家搞 坚持揾水啊嘛，系嘛。 系啦，都继续出嚟，真系。 系啊，所以咪夜晚可以打边炉咯。 吓， 不过就系 一样 打边炉啫。 佢哋嘅组织嘅首领打边炉系其他僆冇嘅，系。 哦，嗰、那个咁嘅，嗰、那个咧，佢哋而家可以话咧，我哋系热血时报啫，我唔系热血公民嘅，热血公民就另外一档。 嗯。 但系热血公民都搞笑啊！真系咧，佢哋即系仲佢哋嗰个热血公民嘅首领啦，即使系郑同泰议员啊嘛，尊贵嘅议员啊嘛，咁佢都话呢啲选民系白痴嚟噶嘛，啲咁样佢以为我哋系本土派， 所以嘛，所以咪要揾啲白痴先嘢会投会俾钱佢咯，佢谂住白痴会俾钱佢啊嘛。 系咧，喂，但系佢咁样讲完，仲够胆摆个档出嚟讲下，真系几 佢咪当所有人系白痴咯？ 系咯，喂，但是我觉得即系去得游行嗰啲咧，都算系咁啦，真系都我见系嗰个筹款商咧，都系都几凋零啊！ 我觉得只系咁咯，即系感慨咯，即系点解要摆咁大个箱咧？细四分细四分一个箱咪够咯？ 咪难得咧，即系仲有嗰啲所谓嘅热狗仔嗰啲咧，喺度冒雨喺度鞠躬同佢， 梗系唔系啦， 喺度叫佢啲蠢嘅选民。 其实咧，因为咧市民系白痴，佢哋搞乱咗热血公民咧，同另外一档咧守护公义基金支援因占中被检控人士，因为佢哋依家筹款目标咧就系话咧筹款咧就帮助啲更新人士，即系义士啊，重新投入社会嘅。 醒目啦，今次佢唔讲更新人士啦，佢讲义士啦。 系啊，所以话咧，啲人咧就可能咧就将呢两个组织沟乱咗，所以一个咧就筹到54万，就帮助嗰啲占中啊、被检控嘅人士。 守护公义基金个名好似 系啊，所以咧 我行嗰度已经俾晒啦，点仲知有啲有嚟嘅？点解 系啊？个名唔似嘅，佢哋叫热血凤凰计划， 唔系， 但系话佢话义士 系嘛，但系帮助义士嘛，因为可能咧投档同中间，因为你都知啦，佢哋呢啲人不被认可，又唔好意思行到去草地嗰度啊摆档，咁呢个饮咗头啖多，喂，我明明捐咗噶啦，你哋咪同一个组织啊咁，所以后尾咪 系。 据估计350蚊左右，系咪啊？ 哎呀，真系唔得啊！ 佢摆咗三档噶， 三档加埋， 三个地方噶， 差唔多咯。 修顿一 档， 我记得修顿一档，呢、這个仲有边度啊？嗰、那个循道卫理嗰个一档，另外开埠嗰度一档，三档嘢噶。 我见到咧，佢落雨咧都有啲佢所谓嘅热狗仔啦，就攞住个箱向啲市民度鞠躬，叫大家支持啊、捐钱嗰啲咁样。你咁样做梗唔得啦！你话明系郑松泰叫啲选民做白痴嘛，咁应该呢个正白旗旗主出嚟跪低喺度叫大家捐钱系我错啦，咁先捐钱噶嘛。 佢哋策略改变咗啊！ 系。 你知道以前熱狗是怎样去争取选票的？ 点 记唔记得啊？ 唔知喎， 屌票 冇咗啦！但系而家今次冇喎、啊，今次佢冇话 好诚恳 咩啊？港珠唔捐钱， 即系佢冇掹我支旗啊！啲咁啊， 系啦。 喂，我今年个见到我， 所以咪冇钱啦、 啊。今年冇咗呢样嘢。 之前咧有啲市民咧就热心啦，特登影低咗夜晚热血公民嘅旗点样插，跟住咧原来隔篱咧每一条热血公民嘅旗中间咧插咗啲民主党咁样夹住啊！我哋睇下听日会唔会揾呢个民主党做乜咗嗰支旗嗰啲咁样咧啊？冇喎、啊，今年啊和你飞咗， 因为唔够人啊嘛， 系嘛？ 最主要系唔够人， 加埋有几多人到咧？ 睇三档嘅相咧，加埋有20多人嘅。 三档加埋有20多人， 我想你想点啊？大佬，其他嗰啲做晒热血狗仔队啦嘛，嗰边有水嘛，筹咗190几万，佢即系嗰啲去影相噶啦嘛，喺中联办啦，我政府 打边炉啦，所以咪 系啊，即系所以话你正常啱数噶啦。但系咧，佢哋咧就唔好再叫做热血狗啦。咁咧点解咧？嗰日咧落咁大雨，佢冒雨都出晒嚟咧，我哋都唔好打落水球。 系啊， 因为佢哋本身已经 都向你鞠晒躬啦。 系啦， 即系点啊？ 我哋仲喺度打落水球，即系名副其实啊！所以咧，呢个世界其实佢哋都搞错。当越多人出嚟行嘅时候，就反而咧就好多人真系唔知嘅，人行我又行啦，哎，觉得唔满意我出嚟啦。但系当你最呢、這个咁嘅政治气氛出得嚟，最坚实嘅支持民主嘅人，佢哋对你热狗有乜理由唔知道啊？ 系咯，我见到有啲咧，佢嗰、那个有啲人影翻嚟啲相咧，热狗嘅档咧好似有个气场咁啊，啲人咧系唔会埋佢嘅，会离远大概 三米半， 三米半嘅嘢系啦。 但系仲有一样嘢，仲有好多差佬保护。 哦，自己人嚟噶嘛？ 唔系都惊噶，差佬都知道，知镬知大镬噶，大佬。哇、啊，咁黑人憎嘅人，你都搞唔出嚟，大佬，一阵搞出咩事唔好睇啊嘛？ 喂，佢哋同呢个李斯烟嗰啲摆档一样的效果嘅啫。 诶，所以你见李斯烟都唔再冲击你哋呢啲热狗啦，都嗰阵时你选举论坛都会追住你嚟闹啦，依家边度有啫？ 系啊，而家根本上咧。嗯即系唔好话政党，即系我哋唔觉意啊，提下佢个名嘅啫、嗯。即系泡沫得，即系自从咧同黄即系黄毓民分裂咧， 系 即系急速冷却得咁紧要，连水泥队都人少晒、嗯。即系睇下仇斯特嗱，每晚开四开波四个钟屌鸠你嘅，屌你老母，净系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哇！唉，听咗四个钟， 系咯， 仇斯特讲得啱嘅。我表得咁好听，每次屌四个钟，咁你哋咧就每一日听一个钟，啱啱四日，跟住我再做一次啊四个钟，咁咪啱咗。所以咧，系坚，但系咧七一讲少讲完啦，喂，七一习近平又有咩搞咧？ 哦，最精彩就系一嚟嗰段啦。一嚟嗰度，嘣嘣声冲咗上去，跟住四十秒落翻嚟， 即系六八九抗例。 系啊， 我睇、哦，即系咧由头 烧住上去、哦， 系啊， 系啦、 啊，跟住黑住落嚟。但系我哋咁睇，我咁睇啦，六八九由习近平开始话嚟到而家，那个笑到咧从来咧冇停过， 嗯、 甚至咧习近平黑口黑面企喺度，后面嗰啲所有国家官员都唔出声嘅时候，佢个口都系笑，再忍唔住笑嗰种，好开心。哎呀，而家习近平落嚟肯定我啦，肯定倾掂数啦，会赞扬佢压抑港独啊各样嘢啦。佢谂住佢唔使死，点知呢刻落咗嚟黑口黑面之后，但佢转头一个屈美十。未再佢一齐嘅时候，佢又系咁，好开心。我未见过佢咧，即系咧由头到尾两公婆都咁好笑，系、嗯、真心由个心度笑出嚟，即系合埋个口，唔讲嘢噶。 我真系真系分唔到佢。教 师合埋个口，佢、嗯、都好个系个笑样嚟嘅。 六八九我真系唔敢讲，因为呢条友咧，即系面皮厚如城墙咧，真系我真系唔分唔到佢啲嘢嘅。 梗系啦，从佢嗰阵时候，人哋都话即系佢都死硬硬，俾我试下选特首啦嗰啲咧，即系嗰阵时候已经系佢面皮已经系。厚紧噶啦， 唔系佢系好厚嘅，所以真系好难估佢啲嘢。佢老婆反而易啲估。 咁啊，习近平落到嚟点咧？啊，六八九我哋而家明日黄花啦，讲嘢多余，除咗佢拉佢坐监嗰日。咁习近平嘅表现，你谂你话点？ 佢边度有表现啫？老实讲，喂，佢最过瘾嘅嘢就系嚟嚟去去全部望到嘅都系水马， 系 K F 布景版。 咁正常喎，从来领导人，我哋中国嘅国家领导人咧，喺我哋视察民城嘅时候咧，都全部卖猪肉又好，卖菜嘅，哎呀，你好辛苦啦，点样点样，系啊，咁猪肉几钱斤啊？十六蚊，哇，买得好平，买斤俾我唔买得，呢个呢个假嘅，喂，佢真心讲咗佢真心相信嘅说话，呢个老实人嚟嘅，系嘛，所以佢先问嗰个 警察， 吓警察。吓、啊，就问佢， 去问啊，嗰、那个咩？ 卢伟聪， 诶，唔系嗰个警察同佢吹完水先嘅，即系话会诶咩热心。 嗰、那个嗰啲唔系吹水，嗰啲背得好，背噶啦，嗰、那个肯定系。 即系服务国家、服务香港嗰啲啊， 成段对白背咗落去噶啦，呢、這个唔使谂啊！ 你系咪呢个系咪正职嘅警察？ 唔系正式，即系正式受训嘅 受咗训嘅， 系啦， 即系 对白上 唔系正式录用嘅警察嘅讲法系，跟住佢话诶。有冇入过去受训呀、啊、即係嗰隻呢我就即係好证明呢习近平係见过好多 KLFA 扮嘅警察嘅。 係呀佢都估计緊香港係咪沦落到好似我哋共产党统治下嘅地方呢啊一国老两制仲存唔存在呢就係呢一个问题就俾咗出嚟。等你答翻俾我，系咪一国两制？系咪依然冇变形、冇走样咧？因为从来都系报警版，点知呢个差佬竟然讲系 我是正式受训受聘的，我正式录用的。是啦，虽然我爱中国，我爱香港，同埋仲有一样最重要的就是我在大陆出世。 在茂名。 是啦，所以呢是一国之下两个制度，这一个警察充分表现了，因为他在大陆出身，香港成长，在香港做警察，然后效力我哋呢个习近平主席。 仲有一样嘢，揾佢嘅原因，其中一样就系佢讲得掂啊嘛。 系 普通话 OK， 系咯， 起码听得明。 唔系，同埋佢嗰个样咧，都系仲系好即系广东嗰只 feel 啲， 系啊， 眼蒙蒙啲，可能习近平先望到，咦？乜唔系公安咩？点解识住警察嘅？点解唔系？ 呢一节讲到呢一度，下次再翻嚟。